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刚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嗱，依家第三節嘅奇異檔案啦，係我哋講到邊度咧？嗱，咁其實咧有我潘發光啦，就啊嘉賓江正川啦，同埋Hilly 嘅。咁好啦，我哋講到咩咧？上一 part 咧，我哋講到咧就係正川咧就有一個識得一個朋友啊嘛，咁咧就。做本来想做投身呢个殡仪行业咧，就唔知点解硬系咧就苦无犯法咧，师傅又遇得唔好，又遇唔啱咁样， 就做 走咗去 做殡仪馆 大角咀某间 殡仪馆嘅事业啦， 系啦，个伙计即系你知边啲啦，话你哋应该都知噶啦，着制服嗰啲伙计啦，咁有啲咩发生咧？ 佢第一日嗰日咧，佢落嚟着制服开工，今日第二日已经唔翻工啦， 后 期问翻咩事咧？呢个都系佢哥哥讲嘅，就话我细佬琴日翻工，咁啊，第一日跟住啲伙计即系周围做嘢啦。咁啊，话睇到有个仙人走去扶住个化妆师背后，系咁搞佢个头。咁啊，个化妆师唔知嘅，就搞个化妆师。咁啊，睇到系即系喺度整蛊佢嘅，整蛊个化妆师嘅。咁啊，就翻嚟讲又话佢见到呢样嘢，佢第二日好惊，佢唔够胆翻工啦，已经。 惊整埋佢头啊！ 唔系，佢就系惊话见到嗰个仙人服咗个化妆师度喺个灵堂行出嚟，仙人睇到仙人服咗化妆师喺度搞佢头，个化妆师完全唔知嘅。咁后嚟翻嚟同啲伙计讲：，喂，你阿边位？你睇咩到啊？头先个仙人即系搞化妆师头，即系话唔好玩啦、啊，边有可能啊？喺度讲埋啲咩嘢咁样，个个都睇唔到，因为其实你都知咧，人哋睇唔到，你睇到其实好恐怖。 系啊，其实咧好难令到有共鸣，同埋咧好多人哋误会。 我以为黐线嘅， 唔知做咩， 以为黐线嘅。 其实咧呢、這个希尼应该感受得到嘅，佢要同一啲人咧系啱倾先可以讲。 系啊， 如果唔系咧，冇人觉得你系讲紧咩啊？你嘅其实你系咩啊？咁样嘅，系嘛？ 系啊， 所以变咗第二日咧，嗰、那个后生仔佢都冇翻啦。咁啲伙计问：喂，点解冇翻工啊？问翻佢阿哥。我哋琴日介绍你细佬嚟上班，第二日唔翻，佢先讲翻件事出嚟。我细佬琴日话见到你哋唔信佢啊嘛，佢话翻嚟见到个仙人仔搞个化妆师，个化妆师唔知嘅，又系咁搞佢个头，咁问啲人个个都睇唔到，咁佢又唔够胆翻工，佢惊啦。 系咁搞佢个头嘅，佢应该佢人都痕或者好晕嘅喎个头，可能啊，佢都。 但系个化妆师完全唔知咯，自己 系啦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我都有个化妆师，本来都想叫佢上嚟做嘉宾，但系有机会叫佢上嚟讲下，究竟佢头冇乱。 系同一 个 人啊， 系啦，咁咧就另外咧，你咁讲到呢个灵堂呢单嘢咯，即系几搞嘢。咁我又讲谂起咧，当日咧你哋讲咁多灵堂嘢咧，我谂起当日啦，我都讲过嘅喺某个平台啊，讲埋啦，喺都系姓潘嗰个啦。咁咧我都讲过嘅，咁咧就呢讲下俾你听啦。我就嗰时未做殡仪嘅，咁啊陪人哋去装香，咁人哋话人哋个阿爸去世嘅啫，咁人哋个阿爸去世，咁我 friend 咧就因为同嗰、那个主家嗰个仔咧，就根本就系好 friend 嘅，咁啊就差唔多即系 friend 个 friend 到打 band 咁样，咁人哋阿爸去世，咁佢咪去装香咯。咁啱我同我饮茶，咁我话。喂，陪我一齐去装香咁样，咁咧同行嘅咧，咁我嗰时咧我有学神功啊咁样，咁同行咧佢有一个朋友有学嘅，咁佢嗰个咧就做咗师傅啱啱，咁咁佢话我车你哋去咧，我就唔想去啦，你两个上去啦咁样，佢有冇搞错啊？一齐啊嘛，咁样我都陪佢啫嘛，咁样咁一齐咁话唔使啦，我攞看车啊嘛，你哋上去啦，个笑容有啲诡异嘅，咁我冇理啦，咁。装香咪装香咯，咁啊，好啦，咁佢排队，佢装完就佢去咗安抚嗰个主家佢个朋友啦，咁样倾偈啦，佢哋咁样，咁到我装，当时我未做殡仪噶嘛，咁堂官就烧一扎香，咁又咁方便啊嘛，攞三支俾你咪得啦，咁样跟住咁我咪跟队啊嘛，佢装完就到我啦，咁样早段嚟嘅，即系仲唔系咁多宾客嘅啫，嗰阵。插落去啦！我插落去，因为咧我一入灵堂，我以前个童身好重啊，即系好重到点咧？我入唔到红磡呢几条街， 唔系上殡仪馆咁简单。咁我入去嗰个几条街咧，已经个童身已经黐铜黐得好劲。咁我一啲啲人啦，咁我当时系咁样，而家或者纯咗老童咗啦。而家我而家做殡仪做化咗，咁师公祖师都觉得你都系有做呢啲，咁啊冇人成日落身啦，咁样或者咁啦，咁样咁啊。有好多講法啦，即係話法力勁咗，施工唔使喺你個身咁多咁樣，又或者你冇咗料到都得嘅咁樣，咁啦嚇。當時咧我就都仲係好勁嘅感覺，咁我上到去咧已經好嗡嘅，唔知道你哋明唔明啦。總之就全身都係觸電嗰啲咁樣，好難控制，盡量頂住咧就行埋去。如果震啊搖咧，你俾人睇到你以為你黐線，所以我係好用力咁撳住咧就。装香嗱，咁啊有啲派别咧，我师傅教落咧就装香装先人咧，就用右手嘅，系啦咁样，咁我都照跟噶啦，咁啊左手因为惊个先人咧就因为顶唔顺咁样， 又 影响到吓，咁我已经用右手噶啦，但系一插落去。奇异事件发生，成炷香跳出嚟， 即系插咗落去。 我插咗落去，有好多人都话系咪牵动出嚟？唔系啊，我系插咗落去，咁我嗱嗱放手噶啦，因为我都好难顶支持住噶嘛。咁我插啊，咁我放咗手，跟住佢就跳出嚟， 成支香射出嚟， 三支香跌咗个台面嗰度，个台头嗰度。咁啊，三支香你跌咗落去啦，我一望三个香头都熄咗嘅，咁我就。我唔知点，我唔系做殡仪噶嘛，我完全唔知做咩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咁样，咁我望咗，咁有冇人望到 ？O 晒嘴嘅，睇下有冇人望到？点知冇人望到，堂官望到，个堂官企喺度，佢都咁样，我望住佢，即系做口型，点啊？即系咁就好惊嘅，咁佢话佢停咗一阵，得、啊，佢攞个衫装过，装过， 装过。 装个咁咪嗱嗱临装落去，一装就拧转身，嗱临行埋嗰啲凳嗰度即系坐低啦，坐低。后来咧，仲佢哋倾偈，我就唔识佢噶嘛，嗰个主家咁咪坐喺度等个 friend 咯。但系好嗡，好辛苦。但嗰三支就冇跳啦。其实咧系唔好啊。当时咧，即系我师傅教落咧，即系我师傅讲啊。唔好咧，成立乱去嗰度装人啲灵堂度装香咧，你会有可能会搞弯人哋嗰个坛嘅，因为咧嗰个先人有可能系收唔到香火啊，因为佢都俾你弹走咗或者唔坐坛啊咁样。咁我心谂死啦， 唔系有 第二炷香系啦，第二炷香我望到佢相都觉得哇咁样啦， 系啊走啦， 系啦真系，但系已经冇嘢发生啦，我谂应该系已经。冇咗啦，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都 几唔好意思， 唔好意思。咁但系我唔知道系咁啦。咁但系呢单嘢灵堂呢个跳香事件咧，令到我咧历历在目。你哋而家讲灵堂咧嘅奇异事件咧，我就会谂起呢单，因为我系得一单嘢系咁嘅啫。就系我未学法嘅时候，唔系未做殡仪嘅时候，就系已经咁样。咁呢啲嘢咧，你后来咧，我做殡仪嘅时候都好难去行到去呢啲几条街。后来我翻嚟我屋企嘅坛度先。唔得，我冇咩嘢，我做神功，我都系嗰阵时都系随意利是，都系嗰啲噶嘛，唔系全职噶。咁我做殡仪，咁我谂住都搵翻个钱。咁你又日日咁样落住个身，咁我就根本就同人倾唔到偈，我震晒咁样。咁人哋以为个鬼上身添，唔知。咁我就话同祖师讲，我哋同我开咗条线啦。你我知你保护我，你喺附近得唔得？我唔好想直接上，点解你自己成日想咧？我好难做咁样，咁我做唔到啲行喎。我而家冇，因为佢当时都几穷困下，咁啱啱有个机会入咗啲行，咁样我都要做噶，咁样咁又要出入灵堂，一阵间又殓房领遗体，唔系我冲佢定佢弹起身咧？我点做前咪弹香啊？成个弹起身点啊？系嘛？入嗰你话头先灵堂后边嗰个灵寝室入边嗰个摆遗体嗰个地方，咁我行入去嗱，而家咧主家咧睇住啦，嗱而家堂官咧就嗱你嗰个每人斗住咁样，又话又要剪啲皮角嗰阵时，嗱而家你睇住啦，嗱鞠躬啦，讲咗两讲，突然间弹起身冇街，咁啊点啊？如果牵动咗佢，咪死？咁我好难做咯，系嘛？即系我师弟咁样啊，即系 即系我同你有关系嗰个啦。佢嗰阵时咧，做佢做南和师傅咧，又点咧？佢咧就觉得好奇怪。 嗯， 佢话见到我咧就喂，点解？喂，我想揾你饮茶咁样，咩事啊？咁样，我你佢成日都唔得闲噶嘛。嗯，佢突然间好得闲，我都喜出望外啊！一阵间有冇地方去啊？可唔可以同佢饮杯茶咁样？我做咩咧？咁啊，即刻去咗啊某地方嗰度有间龙咩嗰度饮茶。咁佢话嗱，我想问你一样嘢，点解我见到你会晕，同埋见到你师傅会晕嘅？嗱，嗰时佢未跟我师傅学嘅。 嗯， 但系其他我见到其他修法嗰啲人我冇事嘅。 嗯， 嗱，我其他嗰啲我唔想讲。 嗯， 我啲同门嚟嘅，我唔想讲。即系我啲同门，我唔想讲。你见到我同我师傅，你个人晕，我相信你有啲嘢。 嗯， 你由细到大都做咗咁多年南无，唔多唔少，唔知道有冇犯冲啊，或者濑到啲咩嘢？ 嗯， 系嘛？咁你可唔可以俾平安符我拜？我点样同佢诶？点样结缘？点样做兄弟嘅咧？其实就系咁样。佢就系咁，我话我觉得俾平安符你冇用嘅，因为你日日都对住嗰啲，你点抵消都搞唔掂啊！嗰个能量， 自己学法啦。 你最好就是你自己学啦。啊，咁佢话咦，屋企人唔知中唔中意咁样，你知屋企人。啊，唔知点样，我都识好多神功法师，但系我都冇咁嘅兴趣。 咁学嚟护身啲， 我哋唔系兴趣，你而家 保命护身 系啦，护身。你嗰度平安符你都想保啫，但系我都冇用啊。诶，冇啦，你都系俾咗平安符我先啦。好啦，我俾咗平安符佢。咁我又觉得咧，啲平安符咧，成日啲人摆喺银包或者手袋。尤其是女士啲，我觉得佢系离身唔系护身啊嘛。咁我就后来设计整咗啲壳俾佢，或者话模仿下啲泰国啲啊嘢咁高个咁中意戴泰国嘢，我咪整埋呢啲壳俾佢啦，咁样吓。 落桶度 啊，咁啊好啲啦，系咪啊？又防水可靠嗰啲咁啦。咁啊戴咗，俾佢戴咗，佢第日同我讲啊，佢话喂，你嗰个符咩事啊？我戴咗咧，去入到灵堂，我念唔到经嘅。我带住佢开工，即系着咗南和袍，咁咪要做嘢啦。我口念唔出嘢啊，好嗡好压个人。我都系你濑嘢咯。你再遇到呢啲嘅时候，再逼迫嗰个摩擦，咪有嘢咯。我都话咁样，你咁我话你点样开工啊？我咪后来挂低佢咯，我就剥咗件面嘅唐装啊嘛，咁挂咗喺度咁啊轻噶嘛，我咪摆翻落嗰个唐装袋嗰度，再即系照着翻个道士嘅南无袍照开工咯，即系咁啊冇事啦，唔知点解念到，我试过几次都系咁样，我而家开工唔敢戴嘅，咁开工唔敢戴点护身啊？我话喂，你就开工濑嘢啫嘛，咁我唔系老啦，你真系要学啦，咁样你真系考虑下啦，咁样。咁佢话佢姨仔咧都阴阳眼，我成日喺个板铺度咧都见到啲仙人嘅，咁点样啊？咁样可唔可以俾多到平安符？后来冚家大细咧，全部都攞晒啲平安符。咁如果佢嗰啲有阴阳眼啊，嗰啲屋企人咧冇晒嘢，见唔到咯。咁我但系你念唔到经，你好严重，睇嚟，我谂你要学啦。咁如果学完之后咧，佢当然唔使带平安符啦，再啊，咁但系佢又唔使念唔到经咯，佢念到咯，系啦。咁你话都呢个结缘都几得意咯。原来佢会滥咗佢念唔到经嘅。啊！我插支香会飞出嚟嘅，我都唔知道。而家咧，我而家嘅开启咗个功能咧，同祖师我话嗱，我要做呢啲咁嘅阴事嘅，即系我会做或者超度，因为你都知道我喺网上Facebook 里见到我有学咗呢、這个即系全真教嘅嘢啦，嘅超度啦，咁咧就变咗嚟讲咧，即系神公司咧就本身系驱邪嘅，就冇乜超度嘢嘅。咁咧就我学道教嘅超幽经啊，嗰样咧就系另外一个科嘢，系啦，呢个系经忏科同呢、這个同系 法科， 咁我做咗俾我有两样嘢，咁我就行咗阴阳线啊嘛，咁我哋唔好成日即系咁样，我一做阴嗰时我做唔到啊，你明白？个施工成日喺度咧，我试过俾文米婆赶走过就系咁样，佢唔喐得个文米婆，我唔知我一入去嗰时黐同一入去嗰间嘢度，嗰个文米婆系唔喐得噶嘛。 咁我就后来先发现系咁样，原来有个咁样嘢。而家唔系法力大与小嘅问题，系你个施工落正身嘅问题。落正身即系你个人有可能佢望到你已经系第二个人嘅时候，嗰、那个系施工个碌大眼望住佢，佢又唔 佢唔敢喐 啊。系啊，咁你点做？个人哋点做嘢？你破坏咗人哋噶。咁所以比较以前咧，我哋啲法师咧唔去医院探病。唔去殡仪馆装香，唔系绝情，系唔想骚扰到人哋啲嘢。要我师傅讲，我师傅本人咧就是、要好亲好亲人咧，佢先肯去嘅嗰啲地方。如果唔系，佢都唔想去。其实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人哋。 嗯， 系啦，咁样咯。啊，你有冇呢？ 我认同噶呢、這个，我绝对认同 的。系啦，因为法师就系其实咁样，所以有时咧嗱。到时你话入医院嗰啲，你唔好话我唔睇你啊。OK， 我如果阿庄香而家得噶，而家唔紧要啊，我可以即刻行启动音科嗰个功能，跟住同你练翻两筹，我哋同阿郑川搞一对 band， 玩两对啊，你明嘛？ 正一全真都做， 系咯，咁样啦。嗱，咁啊好快咧，就第三节咧，就真系唔好 over 啦，真系佢真系闹。我真系出边 operator， 第三节完啦，转头翻嚟有第四节噶。